各位观众，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11月21号，星期日，农历10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扎实推进法治建设，健全法治体系，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学习贯彻19届六中全会精神，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聚焦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真抓实干谋发展，交出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全国菜篮子产品总量充足，供应有保障。 受寒潮影响，我国多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暴雪黄色预警。 多国人士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美国多地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反对基诺沙案判决结果。 接下来请您收看详细内容。 2020年11月，在党的历史上首次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和战略部署，深刻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实行全面依法治国、怎样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习近平法治思想成为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法治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 法治兴则国家兴，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法治建设，将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在波澜壮阔的全面依法治国实践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科学系统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彰显出实践伟力。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国家立法顺应人民期待，不断从有法可依走向良法善治。这是上海世纪公园里一家新开张的咖啡店，大堂内张贴的不再是一大排各类经营许可证，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简单明了的行业综合许可证。 现在一张证就可以囊括以前的很多证，变得非常的便捷。还有有关部门过来检查，只需要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查看我们的信息了。 这样的变化源于10月1号正式实施的首部浦东新区法规《上海市浦东新区深化一业一证改革规定》。而这部新法规的出台，则得益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授权。 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在不断丰富立法形式方面，我们坚持小切口的形式推进立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法要健全国家治理急需的法律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备的法律制度，以良法保障善治。一年来，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食品浪费法等一批回应社会关切、顺应人民期待的法律相继出现在人们的身边，立法的针对性、适用性、可操作性显著增强，立法形式也更为丰富。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要率先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用法治给行政权力定规矩、划界限。一年来，中央依法治国办大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创建，强化法治督察，各地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法治政府建设得到有力推进。公平正义是司法的灵魂和生命，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公正司法提出的明确要求。从今年年初开始，最高人民检察院启动了对3年来纠正的冤错案件的全面排查，逐案提出追责意见，以严肃追责压实司法责任制。 最高人民法院推出在线诉讼规则，推动诉讼服务实现网上办，着力破解人民群众诉讼难痛点。今年2月开始，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在各地集中展开，直面顽瘴痼疾、清除害群之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基不断夯实。 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一年来，11个坚持的核心要义更加深入人心，要求每一个案件都体现公平正义。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根本立场，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各地区各部门相继推出了一批便民利民新举措。2021年9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证电子化在全国推广应用，驾驶人只需使用手机就能实时出示核验驾照。司法部推进公证工作便民措施，精简证明材料，一次性告知，破解公证办证难繁慢问题。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至2025年、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至2025年、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至2025年先后发布，为未来的法治建设明确了路线图。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实践意义还以制度方式得以贯彻和落实。一规划两纲要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工作要求和实践意义，正在对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发挥科学引领和制度保障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对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各地引起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这次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肯定了“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就，分析了当前面临的新形势，并提出继续推动高质量共建的着力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统筹考虑和谋划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共建一带一路，聚焦新发力点，塑造新结合点。下一步，我们将找准国际中转集拼、跨境金融服务、人工智能、数据产业等新的发力点，加快建设深度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平台、新功能，将临港新变区打造成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连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枢纽节点。 下一步，我们要推动山东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培育建设以电子家电、机械设备等产能合作为重点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为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石家庄国际陆港中欧班列国际线路覆盖亚欧大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仍面临重要机遇的重要判断，成为我们进一步做大做强国际陆港建设的动力。我们将织密国际运输网络，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支撑。 果尔港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建设东西南北四项贯通、水铁公空多式联运便捷的内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新高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从夯实发展根基、稳步拓展合作新领域、全面强化风险防控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坚定不移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我们这个网络目前已经可以覆盖到东盟、中亚、俄罗斯、白俄罗斯，包括整个欧盟地区。那我们的班次数量的话，也有最初的每个月一班，现在发展成为每周的出口16班、进口18班。下一步，我们将积极与各地市对接，整合资源，形成合力，进一步发挥中欧班列郑州集结中心示范带动作用，巩固枢纽，拓展网络，形成产业联动发展。 北京铁路局将与天津港加强横向协同，积极拓展覆盖京津冀、辐射西北、东北的海铁联运新通道，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畅通衔接，为一带一路建设和全球互联互通贡献我们的力量。 我们将以高标准、高水平建设自贸试验区为抓手， 持续推动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突破发展，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共建一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从今天开始，新闻联播推出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系列报道，报道各地认真学习贯彻全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脚踏实地，真抓实干，交出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日前，北京市组织开展了首次城市总体规划和城市副中心控规实施的评估，学习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北京市进一步深化推进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机制，监督检验首都各项规划的落实情况。首都的规划建设发展始终以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和批示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在疏解非首都功能、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治理大城市病等方面持续发力，成效明显。 通过六中全会的学习，我们最深刻的体会到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体到北京呢，就是要坚决落实党对首都规划的领导。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九次视察北京，讲的最多的就是城市规划建设，坚决维护好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实际行动回答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个总书记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 下一步，北京将坚决走好减量背景下首都高质量发展之路，坚持人民至上，推动城市更新，改善人居环境，为首都长远发展留好132平方公里战略留白用地，探索超大城市内涵集约发展的新模式。六中全会强调，要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在湖南，这几天一系列重大高端装备制造业成果相继出台。在拥有国家首批先进制造业集群的长沙市，一台超大直径的盾构机正在进行最后调试，即将下线。这台自主研发的适用于较软地质情况的智能化设备完成验收后，将被运往广东横琴岛，助力粤港澳大湾区重点隧道的建设。 整个开挖直径达到了15米，项目的地层比较软，就是有点像是淤泥的，像豆腐，专门配置的这种很高精度的一个气液压力平衡控制。作为重大技术装备的科研工作者，以智能建造为主攻方向，推进地下工程的装备的制造升级。 就在前几天，长沙市出台了关于加快建设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中心的实施意见，重点围绕高端装备自主突破、新材料首批次应用和数字经济领域，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力争到2025年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45%， 规模工业企业利润总额达到1000亿元。 我们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更加重视激活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指示精神，寻找制造业新的爆发点、增长点，拿出更大的勇气、更实的举措，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奋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和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湖北省把加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贯彻落实六中全会精神的重要抓手。眼下，在湖北京山，一座集感染性疾病门诊、负压病房、ICU、手术室等功能于一体的平战结合病区正在紧张建设。明年六月建成使用后，平时这里将作为内科大楼使用，一旦有疫情发生，可迅速设置399张传染病床。 我们将深刻领会六中全会的精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坚持立足基层，完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提高监测预警的能力，推进一方结合、平战一体的疾控体系改革，加快公共卫生补单本的项目建设。 通过实施一批平战结合、一防结合、城乡结合、中西结合、软硬件建设结合、应急与谋远结合的建设项目，湖北省正在谋划1819个公共卫生体系补短板规划建设项目，总投资达到1958亿元。 与此同时，今年以来，湖北经济复苏势头持续增强。 今年前九个月，我们经济增长18.7%，与2019年比，同比增长了6.4%。这些成绩的取得了，关键在于由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也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六中全会啊，激励我们进一步坚定信心，锚定既定奋斗目标，奋力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建设美丽湖北，实现绿色崛起。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乌兰牧旗始终把扎根基层、服务群众作为自身鲜亮的底色，把党的声音和关怀传遍草原牧区。 最近，乌兰牧旗送欢乐、送文明基层服务活动在内蒙古各地陆续启动，全区75支乌兰牧旗3000多名队员为地处偏远的农牧民群众送去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 见到他们就像见到自己的亲人一样，他们的歌声就像阳光一样，为我们的生活增色添彩。 1957年6月17日，在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草原上成立了第一支乌兰牧旗。64年来，乌兰牧旗从最初的9个人、2辆乐乐车、4件乐器的小队伍，成长为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 总书记勉励我们要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我们要坚守乌兰牧旗60年来不变的初心和使命。人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就在哪里，哪里有需要，我们就把演出送到哪里去。 扎根人民，扎根基层，扎根生活，乌兰牧旗找到了文艺创作的源泉。近年来，一大批反映现实题材的艺术创作得到了农牧民群众的认可和喜爱。 坚持文艺为人民创作，不断提升艺术作品的思想内涵，表现手法，推动文艺创新。 新时代，在内蒙古，各行业大力弘扬乌兰牧旗优良传统，数以千计的乌兰牧旗新队伍不断拓展和延伸着乌兰牧旗的生命力。 我们将深入基层，面对面为群众服务，为广大农牧民送去欢乐和文明，传递党的声音和关怀，让乌兰牧旗这面全国文艺战线的旗帜永葆鲜亮，高高飘扬，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当前全国菜篮子产品总量充足，供应有保障。 当前全国蔬菜在田面积达1.03亿亩，同比增加400万亩，预计现在到明年春节前后，蔬菜供应量将达2亿吨，同比增加700万吨。随着上市量增加，前期涨幅较大的蔬菜品种价格已逐步回落趋稳。 比如说这个葱花，最高价的时候都卖到5块多，现在最近下降了2.68块了，而且比较新鲜。 随着南菜北运基地和北方设施蔬菜发展，冬春蔬菜品种不断丰富，目前已经能够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近日，为应对降温天气、疫情等突发情况，不少商超、批发市场积极调集货源，及早储备。 这个20000吨呢，就是在长春周边随时可以补货，恶劣天气蔬菜供应保证没有问题。 当前生猪生产已完全恢复，市场供应出现阶段性宽松，预计肉类、奶类产量将创历史新高，禽蛋产量保持稳定，苹果、柑橘等大宗水果以及养殖水产品正处于上市旺季，保障市场供应有良好生产基础。 11月份以来啊，我们国家的这个菜篮子产品价格总体是稳定的。目前啊，主要的菜篮子品种猪肉、蔬菜产能都是充足的，后期的供应量也是完全有保障的。 今年下半年的第三股寒潮目前正影响我国，今明两天中东部大部地区将迎来大风降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寒潮蓝色预警和暴雪黄色预警。 在这股寒潮影响下，西北地区出现明显大风降温，新疆、甘肃局地气温下降10到13摄氏度，甘肃有多地降雪，敦煌昨天降下今冬首场大雪。在市区，环卫部门清晨就开始上街清扫积雪，保障道路畅通。今早寒潮前锋已经抵达河北西部一带，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雾、大风、寒潮3项预警，邯郸等地大雾弥漫，能见度不足30米。今明两天，寒潮将快速南下，影响我国中东部。 局地降温幅度可达14摄氏度以上。受强冷空气影响，太湖风力达到8至9级，昨晚开始太湖封航。受寒潮影响，未来三天东北地区将出现降雪，黑龙江、吉林局部地区将有大暴雪或特大暴雪。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雪黄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提前防御暴风雪对交通出行、生产生活、设施农业等带来的不利影响。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11月20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13例，含1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本土病例4例。截至11月20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098例。截至11月20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亿3074万3000剂次。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国家邮政局要求根据疫情防控实际，暂停列为中高风险地区的社区村快件收寄业务，严格按照所在地疫情风险等级，依法依规分区分级精准落实对营业处理场所、运输车辆等通风消毒防控措施。国际国内业务要严格分隔作业区域，闭环管理。个人交寄零散进口货品的，如不能提供相关安全证明并做内件消毒处理的，企业不得收寄。 昨晚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组织300名观众到场，观看了雪橇世界杯正赛的男子单人雪橇项目比赛，这也是北京冬奥会测试赛首次带观众测试。此次进行的全要素观众测试工作将为冬奥会赛时观众组织和服务积累经验。 为全力保障北京冬奥会绿色电力持续稳定供应，日前国网电网公司首次对张北可再生能源柔性直流电网开展直升机带电作业，检验电力应急处置能力。工作人员在位于官厅水库正上方约80米处的作业点，在不断电的情况下完成维修任务。 2021中国 5G 加工业互联网大会今天在武汉闭幕。本届大会以 5G 赋能、百业互联、智领未来为主题，同步举办 5G 加工业互联网成果展示，设立网络与场景、平台、安全、行业应用4个主题展区。 今天我国最大天然气生产基地长庆油田日产气量攀上1.3亿立方米，占国内日冬供天然气总量的1/8。目前长庆油田今年累计生产天然气量已超过400亿立方米，今年产量有望突破470亿立方米，将再次刷新历史记录。昨天广东汕尾48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额达1296.09亿元。48个重点项目涵盖电子信息制造、大实化、新材料、新能源等先进制造业，以及海洋渔业、商贸物流等产业领域。今年前三季度汕尾市 GDP 增幅达14.3%，居广东全省第一。 日前甘肃省全面启动350万亩基本农田建设，14个市州将按照国家标准重新平整地块，重新规划田间道路，进行土壤改良、配套农电工程、防护林网，铺设水肥一体智能节水灌溉系统。高标准农田将于明年春播前交给农户。 福州海关缉私局近日联合广州、深圳、汕头海关缉私局和当地公安部门，在福建和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行动，打掉一个走私二手医疗设备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3名。经查，走私团伙从2018年4月开始陆续走私418台境外淘汰的二手肠胃镜设备入境牟利。 大型文化节目《故事里的中国》第三季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首播。本季节目围绕建党百年题材，聚焦七一勋章获得者，节目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卡洛特水电站位于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是中巴经济走廊能源合作优先实施项目。20号，卡洛特水电站顺利完成导流洞下闸，启动水库蓄水，为实现2022年上半年全部机组投产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I have listened to the president's Z. 我认真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他为“一带一路”指明了新方向，注入了新动力。“一带一路”聚焦绿色和高质量发展，将重点放在帮助当地民众获得发展上。这个卡洛特是巴中经济走廊的第一个水电项目，将让巴基斯坦人民获得价廉物美的绿色清洁能源。 多国人士表示，8年多来，从倡议到实践，一带一路项目为各国发展提供了更多机遇，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倡议从最初的幼苗长成参天大树，非常令人兴奋。我想在习近平主席这次讲话之后，中国和世界各国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将更加顺利，当然也包括俄中一带一路项目，这对于我们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 一带一路倡议让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非洲包括赞比亚提供了机遇。我们看到了大量非洲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来，非洲国家修建了大批基础设施，促进了非洲大陆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世界仍然面临新冠疫情带来的健康和经济等问题，习主席提出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将造福更多国家的百姓。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4770万例，死亡病例超过77.1万例。20号，美国报告单日新增确诊病例41493例，新增死亡病例322例。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去年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为385343人，而今年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这一数字。美国目前平均日增病例约为88000例，比10月底增加了40%。过去2周，全美27个州的单日新增病例增加了至少10%。另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纽约州养老院瞒报死亡病例达数千例。20号，美国民众继续在芝加哥、波士顿、明尼阿波利斯等多座城市举行抗议示威活动，反对基诺沙枪击事件嫌疑人被判无罪。示威人群高喊“有罪”等口号。抗议者表示，这一判决结果是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恐怖活动开绿灯。现场还有不少人举着反对种族歧视、反对司法不公等标语，抗议美国根深蒂固的相关社会问题。美国媒体20号发表评论文章说，美国司法机构似乎在为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开更多绿灯。在美国，人们将看到越来越多的威胁，枪支也会愈加泛滥，这些危险因素的叠加将会导致更多暴力事件的发生。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美国最繁忙的机场之一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20号发生枪支走火事件，造成3人轻伤。当时一名旅客无视安检人员二次检查的要求，突然从行李中拿出枪支，枪支随后走火，机场一度陷入混乱，航班暂停起飞。目前嫌疑人仍然在逃。据统计，今年前10个月，美国机场安检处共查获了4650支枪支，其中超过80%的枪支是上膛的。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称，当天使用14架载有炸弹的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境内的机场、空军基地和炼油厂等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的攻击。沙特方面当天称，击落4架携带爆炸物的胡塞武装无人机。过去一周，多国联军对也门境内实施了超过100次的空袭行动。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